第82集，我是幸福的。很快许绍兴的电话就打回来了，按理没接，对方打了几个他都挂了，他挂了对方又打，不厌其烦，不死不休，他就干脆关机了。他今晚确实没心情那个。安里又在街上晃了一会儿，晃到实在觉得冷了就回家了。他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正是饭点，他今天不想做饭，决定在外面吃完再回去。他要好好吃一顿大餐给自己，温暖他很冷的身体。他又转而往小区旁边的一个小饭馆走，就是上次他带菜回去跟许绍卿聚餐的那家。他边走边打开了手机，手机一直嗡嗡没完，他看见置顶的随叫随到给他发了213条未读消息，不打开的话他只能看到最后一条。 干嘛呢？死了吗？回电话我就在。 看不完整，安里犹豫了一下，没有点开那个数量吓人的200多条的聊天栏，而是看了下一个带着红点的联系人消息，是往事随风。 哥哥，还是微信方便呀，咱俩那么近，是住一个小区吧？你几号楼呀？找你玩去。 安里觉得和他挺聊得来的，而且今天安里很想有人能在他的身边。 吃晚饭了吗？我在大餐小厨，你过来我请你吃饭吧。 没吃呢，我在家，这就到。 安里先到了馆子，这里生意很好，这时间已经开始上人了，空位不多了。安里很幸运，找到了一个他觉得位置很好的桌子坐下。 我在16号桌等你。 大概等了有十几分钟，往事随风出现了。按理说，安里不应该立刻就能断定人来人往的餐馆中哪一个是从未见过的网友，但走过来的男人头发略长，抓了点摩丝别在耳后，细长的眼睛修着适合他眼型的细眉，嘴巴涂着亮闪闪的唇膏，穿着修身毛呢的风衣，巴宝莉的围巾围着等于眉尾，就在脖头那儿打个圈，纯装饰。大冷天的露着一大片锁骨和胸口，亮面的裤子紧绷绷的，尤其是小腿，脚上穿着一双马蹄根的尖头皮鞋，哒哒哒的，瘦瘦高高的，走路妖艳像女超模，回头率极高。安里在凳子里缩小了身子，一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要抬手招呼他一下。他其实真诚希望往事随风这种名字搭配的是一个和他一样低调的同志，可是这男人走过来坐在他对面，审视了他一番，敞亮的笑着叫了他一声 嗨哥哥。 几道目光射过来，安里的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安里没敢回应那两个字，把菜单递了过去。 点菜。 有忌口吗？吃辣吗？ 没有，随便。 哥哥怎么这么紧张啊？不会没见过网友吧？ 不是。 那是因为单独跟我吃饭不适应吗？ 往事随风一副了然的神情，但仍然很轻松。安里有点愧疚，他隐约觉得自己即使已经被许绍卿掰弯了，恐同的病还是没有治好。他跟这个特立独行的男人面对面坐着，就很怕周围人猜测一些关系。不过这种态度要是让往事随风看出来实在不礼貌，于是他尽力笑了一下。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我都行。 往事随风看着菜单，偶尔抬头打量着不自在的安里。 啊，不好意思啊，我从小就这么娘，改不过来的。所以啊，14、15岁的时候，我妈就问我说，哎呦我的儿啊，你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可别说谎哦。 安里觉得这个人很好相处，和在网上聊的时候一样。这么一想，面前这个往事随风就和网上那个跟他聊天的往事随风重合在一起，他心情轻松下来。 你妈妈这么有趣啊。 是吧，所以我吓到你，你要去怪她。 看着他开朗的样子，安里也受到了感染，今日的沉重卸下了不少。可安里又想到了许绍卿， 如果许绍卿也有往事随风那样的家庭， 那样开明的妈妈现在会是什么样呢？也会这么不着调，在大冬天穿着露胸肌的衣服吗？ 想到许少卿看着眼前这个我行我素的年轻人，安理心里头又有点难过起来。 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 没想到俩人还挺聊得来。不过这次主要是往事随风说，安理听。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店里都没什么人了。 没聊过瘾呢。哎，哥哥，咱们买点酒回家续摊去吧。 安理不想扫他的兴，同意了。俩人都喝了点酒，勾肩搭背地往小区里走去。 去你家还是去我家呀？ 都行，我家楼倒是近，就这栋。不过我家在6层，你怕爬楼吗？ 那还是去我家吧，我家3层。 行。 行什么行，都到家门口了，不请人家上去坐坐？ 暗夜中，安理耳朵边上响起一个悠悠的人声，他毛发竖起，马上转头看过去。许少卿的脸在黑夜中发白光，没什么血色，和纸似的，看上去透心的冰。安理下意识抬手摸了一下他的脸，皮肤好凉，比外面的空气还要凉一些，已经凉透了。安理突然很自责自己没看那200多条信息，他摊开手掌敷着手掌下的冰脸蛋。 你怎么这么冰？ 许少卿没回答，而是转头看着跟他勾肩搭背露着一大片胸脯子的男人。往事随风搭着安理，努力眯着眼睛看黑暗中的许少卿。突然他好像悟了。 哥哥，这就是你那个唇印。 别乱说话。 哥哥。 安理一阵紧张，上次许少卿重复杨广生说的这两个字以后，两个人在大别墅打了一架。许少卿似乎思考了一下。 往事随风， 你知道啊？老李跟你说过我是…… 我求你别说话，你想要我命啊！ 安理好像已经听到许少卿沉重的呼吸了。许少卿这人只能自己骗别人，可不允许人家骗他。现在自己还在用小绿这件事儿，明显是败露了。安理很心虚，当时还信誓旦旦说自己怎么怎么样，跟个神父似的，还说人家是烂黄瓜，结果自己用这种软件被发现了。 他不会要我故技重施，让我念聊天记录吧？我 APP 还没有来得及删呢。但他一看聊天记录，就会发现我不仅用小绿，还他妈趁他喝醉偷看了他的手机，数罪并罚，这还得了？非开了我不可。你怎么来了？ 许少卿看着安理心里有鬼的样子，眼色更加深了。他半天没说话。 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喝酒聊天。我们今天真是第一次见，真的。 往事随风看了一眼安理，马上对许少卿伸出一只手。 对，我只是老鲤鱼的朋友，怎么称呼？ 许少卿接过安理手中的食品塑料袋，慢悠悠地开口。 你可以叫我渔夫，去我家坐坐。不过我家通常不接待客人，没有多余的拖鞋，光脚您不介意吧？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